其他你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林奇。中国发布新修订快递封装用品标准，要求快递包装袋易采用生物降解材料，减少白色污染。今年春节期间，黄金销售普遍上升，其中销量最大的菜百销售额就已经超过1.8亿元。中国首个赴突尼斯包机旅游团近日抵达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，他们期待通过提高服务质量，吸引更多中国游客。法国时尚产业巨头香奈儿近日宣布，已经同英国电子商务网站签署一份5年协议，由后者开发适应个人化服务的数字技术。2018年，北京朝阳区超80%餐饮企业都将实现明厨亮灶，餐饮企业将通过实时直播厨房的状况，让顾客吃得放心。摩拜公司近日表示，如果用户出现不文明用车行为，摩拜将会以当前单价的双倍向用户收取骑行费用。由杨幂、黄子韬主演的电视剧《谈判官》正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热播，收视率6连冠，领跑春节档，网络播放量也将近60亿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遥远的距离，遥远的距离，是那么遥远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莹琪。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，好姐妹的感情就像塑料花，特别假但永不凋谢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姐妹叫 SHE， 她们之间的感情呢，真诚炽热，而且经久不衰。 SHE 的难得也许就在于出道十几年来，她们不但没有过气，感情却几千日如一，哪怕团员们各自有不错的发展，也从来没喊过要解散，甚至还立下唱到80岁的豪言壮语，令人感动。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，突然想去海边走走，回味一个人的自由。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，一时忘了时间带走，偶尔也要让你想想我。就算你紧紧牵着我，也不代表我属于你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还不是每天相依为命。觉得你，我要对坚持半糖主义，真心不用甜。

是不是你早以为我就是将你想听的才叫诚实，你太偏执，我要拔掉你眼里的刺。你追就完美 say、yeah、你谁你想的太美，天生不